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今天这个解恨啊，这是我们导播呢特意给我们准备的道具，谢谢他。 哎，我们的惊堂木有点小， 就是我的手太大了，下次王哥来啊。 哎，行，好嘞。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方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厉害了。 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 哎，我以为昨天就创了我们节目组嘉宾颜值之记录了，这记录一天就被破了。 有我在，我觉得平均数差不多吧。还可以的，还可以。 你今天又找扎心的是吗，老铁？ 下半时段扎心，上半时段不许扎心。以后咱们定个规矩啊，上半时段不许扎心。 如约而至的扎心，下半时段马上为您送上。 扎死了，老心。 好嘞， 来介绍一下啊。首先介绍的是青年演员崔佳文，佳文你好。 你好， 欢迎嘉文。 崔佳文曾经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活动和节目啊，包括我们有这个央视的直通车、全国中文榜上榜直播啊，榜上榜直播啊， 是吧？ 还有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的颁奖盛典、全球少儿春晚。少儿春晚，那个你是以少儿的身份参加的，还是其他身份参加的？ 对啊，我16岁啊，刚好满16岁。 你现在是刚满16岁，还那时候刚满16岁啊？ 郑磊，你今年多大了？是不是跟他差了一轮两轮？ 我刚才说了，他们两个岁数加起来可能比我小点。这真的有可能？ 有可能？ 没有了，我开玩笑了。 当年的少儿春晚，对不对？ 对对对。啊，现在呢是我们青年演员，也是我们盒饭 Live 的签约艺人啊。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位的嘉宾，就是这个很厉害啊，这个也是我们盒饭的签约艺人啊。专门学这个空间演出专业，特唱歌跳舞吉他古筝，曾拍摄很多很多这个 MV 等等的。哦，张轩。 Hello 欢迎张轩啊。哇，这个空间演出专业 这是什么一个专业？ 就是基本上要什么都学的一个专业，就是表演啊，然后还有一些都要涉及到，比如说灯光一些都也会有这种课程，所以是空间性的 全能型人才。 这个好像很厉害，好像听起来还有装修的事儿，是吗？ 你找渣男， 有点关系，以后装修可以找我。 什么都学，我以为只有李云峰、林飞、叶鹏他们这些相声演员才什么都要学。 所以张轩他们专业里面可能会设计一些舞台美术啊， 对对对， 这些东西， 对对对， 造景这些东西啊。 啊，这个厉害了。 要不然说全能型人才呢？ 对啊，因为我觉得在同一块舞台上，别的演员想跟他抢戏抢不过他，他地形多熟啊。 反正你是没戏了， 拿块。那不一定，我这脸盘上舞台谁能抢过我？ 老哥，你又找扎心的是吗？ 我都跟人说了，下半时段再扎心。 好嘞， 天天往上凑，你这不活该吗？ 是呗。 嗯，这个下半时段呢，在戏中戏的时候啊，我们 二文龟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甄嬛传》中特别 又来《甄嬛传》， 这真的是扎心的一段， 是吧？ 华妃死那一段， 哦， 啊、碰壁而死， 这甄嬛向他揭露幕后真相的那一段 啊，对，当时这个说这个麝香啊等等的 啊，什么欢宜香、啊，一看你就不看电视剧， 我是记不住， 对，岁数大了，原谅他好吗？嗯， 下半时段再扎心 啊，下次喝啤酒的时候里边加点红枣、枸杞、西洋参什么的啊。 啊，对，我今天没有带我的保温杯， 人要服老嘛，对不对？你看看你的记忆力减退的， 中年标配嘛， 啊， 保温杯嘛。我们直播间不让带进来， 你是不是一会儿说着说着又忘了我们开始要进网大和网剧推荐榜了、 嗯、好，来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啊。 好嘞， 下半时段看看我们两位姑娘带给我们华妃之死这一段是什么样的。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三部网剧，第一部是 秦时丽人明月，新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6447万。公孙丽自小和两位师兄跟随爷爷习武，偶遇少年嬴政遭人欺负，把他给救下来。嬴政对这位妙龄少女是念念不忘，而战国纷乱，公孙丽和二师兄相二人因为战争离开家乡，相依为命。二师兄因为保护公孙丽中毒受伤，为换解药，公孙丽进宫嫁给嬴政，成为丽姬。丽姬在和嬴政相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冷血男人细腻柔软不为人知的一面，不知不觉爱上了他。接下来要剧透了啊，在最新的一集当中啊，太后发疯深夜袭击丽姬，嬴政及时赶到，太后对吕不韦痴心不改，嬴政痛斥他沉溺私情。赵高调查下药谋害丽姬一事，楚夫人暗示幕后黑手是祖太后。田光设法救出荆轲，他说出丽姬希望荆轲拯救乱世的心愿。嬴政宣布以后和丽姬共用膳食，丽姬绝食却被嬴政以口喂食。哎呀，好羞啊！哎呀，这个突如其来的，这啊、 哎，我应该把这段稿给删了才对， 是不是？这以后什么最新一集这种都不要说，每天剧透的，这一心理压力很大的。 我主要因为是以口喂食，这个不是因为这个。 那最新一集预告就是他们俩以口喂食就好了嘛？我们能不能谈点高雅的？ 快七夕了，老说这些干嘛呀？ 啊、是呗。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部《通天狄仁杰》。 哎， 播放平台多平台播放量达到了227万。嗯，狄仁杰这个题材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了，无论是刘德华演的这个狄仁杰通天帝国， 嗯， 还有我们这个还有电视剧版的元芳啊怎么怎么样、哎、这个狄仁杰啊，唐高宗年间阎立本偶遇狄仁杰蒙冤入狱事件，在助其自救之后发现他是个断案的奇才啊，正好赶上皇上派他去感业寺来查案，所以决定带着狄仁杰一同前往。在这感业寺啊，狄仁杰是侦破奇案，化解了一场佛门大劫，并与武媚娘结缘。 差辈儿了吧，你接着讲吧。啊， 好像是，哎， 差辈儿了吧。 一鸣惊人啊，被皇上派往并州，在此期间呢屡破奇案，被称为神判。 嗯 啊，时有前朝鬼兵杀人事件，狄仁杰前去查看，发现与前朝宝藏啊以及李泰意图造反有关，却被毁灭证据了，无法继续。这个时候发现武媚娘杀害亲女嫁祸皇后一事，那皇上召狄仁杰回长安调查，根据武媚娘所提供的线索，狄仁杰破获此案，并在李泰的住处找到了前朝宝藏。那他住处得多大个儿啊， 嗯， 那成为这个蒲王造反的这个真确实的证据啊。狄仁杰也知道此前破案过程中每遇瓶颈时为他解惑的人竟然是武媚娘、 哎、 啊，觉得深不可测，野心更是超乎自己的想象。好，这是第二部狄仁杰， 听起来还蛮悬疑的哈、啊嗯。第三部不要怂英雄啊，播放平台没说你英雄哈、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9万啊。该剧讲述了自称电竞之王大学生米帅，在机缘巧合下偶遇传奇巨星蔡望京啊，两个人不打不相识，最后被蔡望京收入麾下，成为 R 级战队的主力选手。同时在他人多管闲事之下，蔡望京的高徒李明浩也毅然离开原本即将获得冠军的战队，和蔡望京并肩作战。而战队成立之后啊，每名队员都在比赛和生活当中发现了自己存在的缺陷，然而在队友的帮助下，他们克服问题，更好地回归比赛，发挥天赋。这支神奇的队伍在通往全国冠军的道路上不断努力，最终迎来了最为艰苦的一战。 嗯，好，介绍完了这个网剧之后呢，我们再推荐一下网大。首先推荐的第一部是功夫机器侠之北腿啊，这个武林中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 南柯和北腿，哈哈， 少林武当功， 哈哈， 啊，还是介绍网大， 差不多 介绍网大。官方平台爱奇艺啊，播放量达到44万。该片讲述在未来世界啊，将军陈虎将机器人送回到武学昌盛的年代，学习功夫啊，抵御外星人入侵的故事。而深爱陈虎的女机械师也将与之共同展开与命运的抗争。该片由新锐导演张显峰执导啊，《夏洛特烦恼》中的国民校花秋雅这个扮演者啊，王志担任女主角 啊， 好美啊！ 还有与这个好莱坞知名的动作打星陈虎搭档啊，二人为救众生是现制现用，难得一见的化学反应让人惊喜。化学反应是什么？不是又是一口喂食吧？ 荷尔蒙。 面对末世浩劫，二人将并肩作战，拼死一搏。这是《功夫机器侠之北腿》。 对，为大家推荐第二部王大，叫做《御天神帝二：修罗陆神》，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41万。该片改编自著名的网络玄幻文学小说《御天神帝》。白鹿学院的叶青羽因为不想连累爱他的宋小军，却错爱了白玉清。郡主白玉清是妖族最大的卧底，妖族以各种手段加害叶青羽，他却在逆境当中不断加成功力。白玉清真的爱上了他，而他却中了妖族圈套。宋小军用性命赐他魔血，他终成为陆神。全片演员啊，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在老戏骨郑国林、杨念生的带领之下，全体原声演出啊，这地方要敲黑板了，原声演出个个出彩。 有大碴子味儿， 可不是嘛哈，尤其是叶青羽啊的这个留级学长蓝天啊，真的是大碴子味儿啊。这个普通台词据说能被他念出效果，笑不笑那是您的问题啊。 怎的了都是 这独特的台词韵律搭配逗趣的肢体动作，堪称最抢戏的配角。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三部网大，就是秘密囚禁，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30万。是通过一部极致而夸张的手法来描述一个看似表面光鲜亮丽但背后却有着无数心酸与无奈的网络主播的故事。为什么不说说电台主播呢？啊，甜美性感的女主播兰兰在啊这个直播中呢，有突然有一天啊被闯入家门的这神秘男人所劫持，醒来之后呢发现自己无法逃脱，也被捆住了。那兰兰意图用钱和他讨价还价，能拿钱解决的事都不是事吗？然而神秘男人的目的并不在此，并通过直播告诉兰兰的助理和男友，每回回答对自己的一个问题就可以得到一条营救线索。感觉像玩游戏一样啊。随着这个问题的结束，助理文文和他的男友杜峰啊，这是兰兰的男友啊，终于破解了兰兰的位置，而神秘男人竟然是，你看我们不剧透了，多好，这是一种非常大的进步， 这是我们的基本操守啊。 好，这个三部网剧三部网大给大家介绍完毕，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相应的平台上自己去观看一下。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暂时的休息一下。我们下半时段我们唯独剧本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是， 观众听众可能说了，嘉宾一句话没说你们就要休息，我们俩叨叨说半天了， 我俩累了， 您听着烦不烦呢？让您耳朵稍稍休息一下， 咱们稍稍休息一下，不然太紧张了。既然我们唯独的甄嬛传，就送给大家一段甄嬛传的片尾主题歌，刘欢老师演唱的凤凰于飞， 厉害了。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九八二。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里头的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要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深度合作伙伴盒饭 Live 直播平台。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视频啊，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演员崔嘉文。嘉文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一会儿给大家来华妃的就是他 啊，好嘞， 好嘞。还有我们青年演员张轩，张轩你好。 Hello， 大家好。 嗯，欢迎张轩，欢迎二位。 啊，咱们上半时段介绍完了网剧和网大之后呢，下半时段就进入我们具体的扎心环节和我们的唯独剧本环节。 扎你心和唯我们大家的剧本，对吗？ 对。 行，好。 以后咱们就形成惯定式啊。 哦。 但是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哎呀。 自己挖坑自己跳嘛。 啊，老弟自己凑上去让人扎，你说这还了得。这个剧本呢是咱们在第几集我忘了啊，就《甄嬛传》最后华妃被打入冷宫之后， 哦， 最后皇后决定刺死她，这么一个过程， 三四十集吧， 好像 四十二集 啊，差不多。 看齐叔二他俩 是吧？ 来看了， 是不是差不多三四十集？ 这个你看过多少遍《甄嬛传》？ 七八遍吧。 你看看 啊，七八遍，对，真的是差不多。 我连一遍都没看全，对不起大家。那这一段呢？是甄嬛和世兰，也就是华妃两个人在冷宫中的一个在华妃临死 这时候已经褫夺封号，所以她不能叫华妃了，只能叫年世兰嘛。 年世兰是答应，她已经被降为答应了。 对， 然后呢，最后就是甄嬛其实跟她说出了很多内幕的一些真相。 哎， 华妃其实这么一个心眼玲珑的人啊，她肯定是其实也一直在明白，就是自己在骗自己，不想去想这些， 不敢去相信，不愿意往上去想。 对，家族年这个姓氏， 年氏家族 带给他的一切，他可能不愿意这么去想， 对， 所以他就越走越偏，越走越偏。大家在前些集，就是四十二集以前呢，也能看出来他自己也在努力的安慰自己和回避一些这样的问题。 对， 但这时候甄嬛把一切都给他揭开之后，他就自尽了。 承受不了的。对， 对， 当你就是当你发现你原来深信不疑的一切都被推翻的时候， 对， 那么你真的没有办法再回首 了。一直回避的这一刻全被揭开之后，真是这个心理承受，确实承受不住， 整个人都是崩溃的嘛。 嗯，那好，我们先放一段这个原声，这就是华妃和甄嬛在最后对话的一个比较高潮的一个阶段，也是我们一会儿唯独剧本中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 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虽然皇上不说，可是我能感觉到。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三阿哥一个，我知道他担心，我就跟他说别怕，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他一告诉我，那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肚子里才四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是和皇上专宠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了。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 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 欢宜香， 这就是他们结尾最后那一段 碰死那一下太刺激了，我就没加进去。怪特别挺壮观的，我就是当时看完还是挺刺激的。虽然在前面这四十来集呢，大家都对这个华妃看的时候啊，有很多人都恨之入骨啊，看得牙痒痒，但他真的就最后这一个结局的时候，其实很多人还是很同情他的。 对， 在这样一个皇宫大院内院的这种生活，这种一个情况下，这种氛围下，以这种关系下，其实都是没有办法来左右自己的人生的。 对，他也是天下之可怜人嘛，身上也有很多他自己的无奈啊。 好，那就请二位嘉文和张轩来这么一段，就是华妃的最后的临走之前啊。 好， 这个二位分好了， 好 华妃甄嬛。 其实这一段也是甄嬛思宁是兰嘛，对不对？ 对， 我看了一下，哦，剧中这个 锦汐姑姑和苏公公还有贴身太监。 那我来两位公公好吗？ 那有什么不好的？ 行了，那个锦汐姑姑就送给你吧，让你圆梦好吗？ 没有皇上和爸爸的这种角色存在的情况下，王哥其实公公的角色也可以哈。 你小心，我们听评又该点我了。 好，来，咱们这样咱们三二一，从这个华妃看到这个甄嬛进屋之后，哎，这句话开始，来，三二一。 胆子还挺大的，冷宫也敢这样进来。 这个地方我来的比你多，当初我就是在这里看着丽嫔在我面前疯癫无状。 你不要做梦了，你把我害到如此地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没有人要害你，是你自作自受。纯贵溺水是你做的吧？在温仪公主食物里下木梳粉也是你做的，致使于氏在我药里下毒，推眉庄入水，望眉庄假孕争宠，可样样都是你做的吧？ 我就知道，曹琴墨那个贱妇敢反咬我一口，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凭他，哪有那个狗胆？ 你还真是知人不明，你几次三番利用温仪来争宠，甚至不惜拿她的性命来开玩笑。香嫔是她的生母，哪有不恨的道理？你以为她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早该知道她对你有异心了。 以我当年的盛世，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三分，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

他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肚子里才四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是恨皇上专属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了。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只要是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 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体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 欢宜香，欢宜香， 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你知不知道那欢宜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你用了这么多年，当然不会再有孩子了。 你信口雌黄，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皇上，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 若不是皇上的旨意，怎么会没有太医告诉你体内有麝香？且不说你多年不孕，就连你当年小产也都是皇上的旨意。端妃那碗安汤药只不过是替皇上担了虚名而已，你过了端妃再多的红花也换不回你的孩子。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是年家的女儿，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他不会让你生下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 皇上，皇上，你害得世兰好苦。 哇，好爽啊！ 可爽！ 哎呀，太爽了！这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天哪！ 年纪轻轻啊，整个就是女孩子般的形象，在这儿 这感情揣摩的如此之到位啊！ 你知道，我觉得现在特别不敢惹他们，真的、 啊、是不是？ 心机好深啊！ 嗯，你怕被灌点什么是吗？ 有什么点香你也不敢点。 你们想不想看郑雷一眼？想不想？嗯，郑磊喝个什么红花呀， 来 啊，欢迎香啊，什么害得你兰儿好苦啊什么的， 可以， 怎么样，郑磊，我们俩来一发好不好？ 咱就来最后一段， 可以啊，没问题。 时间要求啊， 你演这个甄嬛还是世兰，你挑， 我都可以，我甄嬛吧，我觉得把这个 不是 不好结局的东西留给你。 害得世兰好苦，我觉得应该你来，我来甄嬛，我给您垫戏，这一段主角是你，好不好？ 我这个刚才。 这一番就是亮点绝对在你，咱们从哪开始？ 有嘉文在这儿，我真是 对，没问题，没问题， 加油！ 来从这儿吧，从这个这个大段开始呗。 从哪个大段开始的？起头叫什么呀？ 你个贱人知道什么？ 可以，你来吧，走你啊！来， 大家绷住别乐啊！真的啊！ 你感情揣摩，你学学人家啊！ 好，这个声音肯定是改不过去了啊！咱这么着啊，你姑且当一女生听。 娇俏而明媚啊！ 啊， 哎别 啊！来，酝酿一下。你个贱人，知道什么？记得我那一年刚刚入王府，就封了侧福晋，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王府里那么多女人，个个都怕她，就我不怕。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去打猎。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呀，多得让我生气。她今天宿在这个侍妾那里，明晚又宿在那个福晋那儿，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天都亮了，他还是没有来我这儿。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 我一早知道他是皇上，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 当然，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喜欢过皇上。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了。 虽然皇上不说，可是我能感觉到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三阿哥一个。我知道他担心，我就跟他说，别怕，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太医告诉我，那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肚子里才四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忠勇，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是恨皇上专宠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了。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 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 欢宜香，不行，下不去。 郑磊，你现在已经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个表演艺术家了，知道吗？还真的是， 我现在女角担当了，不是？ 哎呀，太棒了，是不是？ 不，这个，大家可以跟我，这个确实，这个 行的难， 太刺激了。这个，咱别请了这个嘉文和张轩的风头啊！ 可以，不是，这就证明旗鼓相当嘛。我们的实力强，才能请来我们实力强的嘉宾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下次申请演那苏培盛，这个真是下不去。 娘，您自便吧。 啊，时间所剩无多啊。咱们这个两位也是年轻的演员，今年刚刚入行，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也欢迎以后经常来我们节目啊，多读一些咱们好的剧本。也想问问二位啊，就是嘉文，你有没有就是自己将来特别想演的角色什么的？就是你想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我特别想做喜剧演员。因为我私下生活里， 哎呀，有人来抢行了，跟我抢生意， 哎呀，这太监味儿转不过来了， 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非常喜剧演员吗？你不觉得其实女生演喜剧，一是很吃亏，真的，确实很吃亏的。有很多这笑料什么，男人可能更放得开一些，女的有些时候演喜剧可能要牺牲一些形象啊。 就演着演着性别就没了，真的。 对，你不担心这些吗？ 因为我的形象本身就是长得比较可爱嘛，然后我觉得我演喜剧的话应该还挺讨喜的， 颜值在线，别的什么都不怕。 对，就是这个意思， 咱造得起。 就是对，我使得 郑磊为什么从来都不演喜剧啊？对不对？ 就是 说好的扎心来了， 说好了吗？ 说好的扎心啊！ 张轩将来想往哪个就是方向去发展？ 我自己有没有特别想尝试的角色 类 型？ 如果角色的话，我是想多样性，就是每个样角色都想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之前有演过精神分裂 呀，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自己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是吧？ 对，然后就说每个性格都要他特别，就一让观众一看就是另外一种性格那种，是 这个对于演技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眼神啊，一些微表情啊，肢体啊，甚至是用声的方式都会有差异。 方不方便下次把你曾经所演的这个角色，这个分裂的这种台词啊等等带过来，咱们试试。 哇， 可以 ，期待着下次的到来。 张轩这小小的身体内能藏多少个小张轩？ 是，好嘞，真是非常期待啊！ 好，非常感谢张轩和嘉文来到我们今晚有戏，跟我们一起围读了这么一段非常棒的剧本，大家很熟悉啊，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收听收看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我们准时再见， 拜。 天头弯弯。 差。